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在刚刚过去的这个3月，很多人离开了我们。有人说上帝需要一个裁缝，于是召唤走了纪梵希。上帝需要一个物理学家，于是霍金走了。上帝还需要一个嬉笑怒骂的作家，李敖去了。上帝需要一个诗人，洛夫也与世长辞。今天的人物空间人物志，我们就来缅怀犀利的李敖和深情的洛夫。2018年3月18日，李敖去世，他生前的一封信广为流传。这封信写给他的家人、友人和仇人。信中说：致我的家人、友人、仇人，你们好，我是李敖，今年83岁。年初我被查出来罹患脑瘤，现在刚做完放射性治疗，现在每天要吃6颗类固醇，所以身体里面变得像一个战场。最近又感染2次急性肺炎住院，我很痛苦，好像地狱离我并不远了。我这一生当中骂过许多人，伤过许多人，仇敌无数，朋友不多。医生告诉我，你最多还能活3年，有什么想做想干的抓紧。我就想在这最后的时间里，除了把李敖大全集加编41到85本的目标之外，就想和我的家人、友人、仇人再见一面，做个告别。你们可以理解成这是我们人生中最后一次会面，再见李敖，即此之后再无相见。因为是最后一面，所以我希望这次会面是真诚坦白的，不仅有我们如何相识如何相知，更要有我们如何相爱又相杀。对于来宾，我会对你说实话，我也想你能对我讲真话。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或许我们之前有很多残酷的斗争，但或许我们之前也有很多美好的回忆。我希望通过这次会面能让我们都不留遗憾，不留遗憾，这是我对你的承诺，也是我对你的期盼。对于来宾，不管你们身在哪里，我都会给你们手写一封邀请信，邀请你来台北，来我书房，我们可以一起吃一顿饭，合一张影。我会带你去看可爱的猫，我会全程记录我们最后一面的相会，一方面是留作你我纪念，另一方面也满足我的一点私心。告别大陆媒体近10年了，我想通过这些影片让大家再一次见到我，再一次认识不一样的我，见证我人生的谢幕。李敖的女儿李玟在李敖去世以后撰文说：我的老爸在2018年3月18日因脑癌去世了，由于他疾病中的居住环境需要绝对清洁，进入者需要消毒，我没有守在他身边。回想起来，我最后一次见他还是2005年他去北京大学演讲后小聚，而最后一次和老爸聊天是在2014年。这么多年我们像老朋友一样相处，每周通电话， 对他的离去我没有非常难过，我觉得他没有带着遗憾离开，他此生过得很精彩，是一个传奇，我为他感到高兴。李文说，我是被爸爸从外婆那里抢回来的，当时妈妈在纽约读书时生下我，爸爸在台湾牢里，妈妈带我回去，希望能给爸爸看一下他的亲生骨肉，但爸爸觉得妈妈一个人在人生地不熟的纽约，还要去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带着一个小孩子十分不方便，他还是希望妈妈能够再找一个男人结婚，但不希望我跟别的男人一起生活。于是一次我的外婆带我去公园时，我的叔叔趁外婆上厕所时把我抱走了。从那时起，我和奶奶相依为命，而爸爸承担了抚养我的责任。奶奶有时会带我到狱中探望他，我那时不理解为什么要经过一个透明窗子和电话筒跟他讲话。终于有一天，他在信上解释给我为什么他跟其他的爸爸不一样。爸爸在信中说，亲爱的小文，姥姥说你想来看爸爸，并说妈妈已经告诉你爸爸坐牢的事，这3年7个月来一直没有告诉你的原因是因为你年纪太小，现在你渐渐大起来了，可以知道了。坐牢的原因很复杂，你还不能完全明白，有的人坐牢是因为做了坏事，但有的人坐牢并不是因为做了坏事，甚至有的人是被冤枉的。法律上有一种冤狱赔偿法，就是补救这种可能的。所以一个人坐了牢，我们不可以立刻断定他是坏人做了坏事，一定要经过许多时间才能证明。法国的德雷福斯冤狱花了12年的时间才证明清白。很多很卓越的人，很多名人都坐过牢，现在印度的总理甘地夫人就坐过1年0一个月，他的爸爸是尼赫鲁，也坐过印度总理，坐过10年半的牢。另一位印度的名人叫圣雄甘地，坐过2338天的牢，他的太太死在牢里了。李文说，监狱规定每周能写2封信，爸爸有很多朋友和事情需要联络，但他每星期一定会写一封给我，还要求我一定要用中文给他回信。他信里主要是给我讲一些有趣的小知识，教给我一些英文单词，有时还会加上他从书上裁下来的有意思的图画。因此，我记忆中的牢里的爸爸是个温柔、细心而耐心的慈父。虽然我一直认为老爸不适合有家庭和孩子，但一旦成为父亲，他是投入了全身心的努力来扮演好这个角色的。但老爸出狱以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还记得他出狱后第一次开车带我和奶奶出去看房子，当时我们坐在后排，连一点声音也不敢出，可就是开了一下车窗，不知道哪里惹到了他，被他骂了。现在想来，可能是监狱里的生活使他精神极度紧张，导致他出狱以后有了后遗症。那时我14岁，是个活泼可爱被奶奶宠坏的小姑娘，爸爸出狱以后开始逼着我读唐诗300首，还像所有中国父母一样逼我去学钢琴、小提琴。当时我很叛逆，对于这个突然出现在生活里的霸道爸爸难以接受，也不想他干涉我的生活，所以常常跑出去跳舞找朋友玩。终于有一次我跑出去玩，回家后发现他正在门口等我，抄起一把剪刀把我的头发剪掉了。这件事对我的伤害很大，我至今都记得。那之后我们就彻底吵翻了，老爸就说，你去美国读书吧。从那之后我开始了一个人的独立生活。老爸出狱后这段时间也是我们父女唯一共同生活过的时间，大概只有20天。现在回想，让我去美国住校生活的决定是对的，如果我们一直一起生活，最后会吵得不可开交，搞不好要出人命。但当时我觉得整件事很讽刺，你不要我读三民主义，不要我被洗脑，但在家里又是一个霸道家长的做派，对女儿暴力又刻薄。其实说到底是他对我的期望太高了，因而对我的要求也高，在他坐牢的精神后遗症的高压下，我反而会极度反弹。去美国读书以后，我们之间的关系缓和了，老爸没给我换过尿布、喂过奶， 他表达父爱的方式就是用亏欠费来补偿他没有照顾我的日子。他负担我的房子、三所美国私立大学的费用、供我读博士、还给我买跑车，这些都不便宜，他也以我为傲。他在电视节目里说，我女儿从这么一个温和的小姑娘到现在变成这样厉害的一位美国博士。他说我比她厉害，说在她这一代的女孩子当中，她简直就算得上是个超人。我想作为父亲他已经尽力了，但我始终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但不大适合做丈夫和父亲。李文说，我和老爸后来成了朋友，并把这种关系维持了50几年。老爸再婚之后，我也没有去打扰他的新家庭。说实话，有了我和他共同生活的那段记忆，我觉得能和他共同生活20几年的人都蛮伟大的。但我们每周都会通电话或者发传真。上学的时候是我问他要学费生活费，后来尤其是我决定到北京生活以后，主要是交流一些感想。我独立生活以后，爸爸依然会每个月给我零用钱，50几年间从未间断，当然都是些小钱。我会用这个钱帮他去买些做节目需要的书，许多照片中他穿的那件红色夹克还有他的领带都是我买的，这些钱也都花在他身上了。许多不了解我的人认为我是母老虎，但其实我和爸爸都是刀子嘴豆腐心，有直言不讳的真性情和一剑封喉的侠义性格。我们又不太一样，爸爸说我是7岁半，意思是我太简单，就像鱼缸里的小金鱼，什么都看得真真切切。而他是个可爱的皇上，喜欢搞黑色幽默。用老爸的话说，我们不是恶霸，我们是善霸。所谓善霸，就是面对不正确不公平的现象绝不妥协。小时候他就多次告诉我，不要相信老子以德报怨，而相信孔子的以直报怨。老爸最初找到的对待社会疮症的办法是口诛笔伐，这在大众媒体普及的时代会产生一定效果，可还是没法根本解决问题，所以他转向了走法律途径，变成了一个好诉讼的人。我的选择也是这样，到北京之后遇到种种事情，我没有忍气吞声，而是用法律来维权。老爸很支持我，但他坚持一点，在我打官司的过程当中，他绝不会在节目中评论半个字，因为他认为这样是在用舆论来影响法律。可一旦我的官司结束了，他就会发表意见表示他的支持，他还会给我支招。老爸曾经担心我说，太聪明太强的女人最好不要嫁人，但我还是嫁人了。我想对老爸说，你可以放心离开了，不要忘记替我跟奶奶说一声小文说 hello。 他的离去我没有非常难过，我失去了一位好朋友和老朋友，但我觉得他没有带着遗憾离开，他此生过得很精彩，是一个传奇，我为他感到高兴。当然老爸也有很多缺点以及不为人知的一面，有朝一日我可能会写一本书叫《李敖不为人知的秘密》，让大家看到一个伟人在他光彩的背后也有平庸甚至逃避的一面。比如我出生在美国，回台湾后由于老爸不喜欢台湾，所以坚决不给我办台湾户口，他任性地把他的喜好强加到我身上。但现在能证明我们是父女关系的只有老爸的抚养证明和我在曼哈顿的出生证明，在台湾有关机构的档案文件中没有任何能够证明我们父女关系的登记资料。所以他去世以后还要再经历一个官司，就是我要向台北地方法院提出亲子关系诉讼，要求法院出具我和老爸的亲子关系证明。再比如我14岁从台湾到美国读书，最初是住在我妈妈和继父的家里，这期间有过被继父性骚扰的经历，但爸爸妈妈都选择了隐忍，他们都觉得家丑不能外扬，而且事情闹大对妈妈不好。老爸在对待政治强权上是非常强硬不妥协的，但面对女儿时他又回归了中国传统父亲的思维。最后是我自己30年后在书中披露了这件事， 我十岁的时候就知道老爸不喜欢婚礼、葬礼、追悼会这些形式。他坐牢的时候曾经在一封信里给我写过爷爷过世时的事情。信中说，爷爷死的时候爸爸20岁，讨厌中国丧礼中许多虚伪的风俗，所以来了一次丧礼改革。当时台中一中的老师学生上千人为爷爷送丧，看到爸爸这种做法真看不惯，他们认为爸爸不是孝子，但他们以为他们守的是中国传统，其实守的是最坏的一部分，最好的一部分都被他们忘了。就像四书中孟子说的那种自反而缩，虽千万人无往矣。这种好传统一般落伍的人是不能了解的。爷爷死后10年，爸爸费了许多力气把爷爷写的一部中国文学史稿本整理出来，印成漂亮的2本书纪念。而当时那些指责爸爸的孝子们却没有看到他们为他们的爸爸做了些什么。所以爸爸提出不举办告别会，我一点也不奇怪。遵照他的遗嘱，他的器官会全都捐给台大医院。之后我希望老爸的骨灰能够放置在阳明山的公墓，因为奶奶和爷爷的骨灰也安放在那里。李文说，爸爸离世之后每天都有他的粉丝在我的微博和脸书上留言，这些留言让我很感动。老爸知道有如此多的人怀念他也会感动的，因为他本性就是那样一个多情温柔而情感细腻的人。我觉得坐牢坐太久对爸爸后来的性格和为人处事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甚至是心理阴影。斗争成了他的一种人格，一旦有人批评他，他便会立即产生极端的反抗，这可能是一种条件反射式的自我保护。毕竟他年轻时曾受到过那样的重创，出狱后也没有经历过心理疏解和治疗，这种影响他本人可能意识不到，但我会看到，他会把很多仇恨记在心里，20-30年也不会丢下，甚至变成了怀念，这是很不妥当的，对他自己更是一种持续的伤害。好在这些伤害都不会继续了。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欢迎回来，这里是人物空间，人物志。在李敖去世的第二天，也就是2018年3月19日，诗人洛夫也走了，享年91岁。洛夫原名莫运端，莫洛夫，衡阳人，著名的诗人，世界华语诗刊泰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者，被诗歌界誉为诗魔。洛夫和余光中一直被世界华文诗坛誉为双子星座。1999年洛夫的诗集《摩歌》被评选为台湾文学经典之一，2001年又凭借长诗《飘暮》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并因此被评选为台湾当代十大诗人之首，2011年获得首届孔子国际文学奖。他曾经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华南大学、华侨大学等校的客座教授，作品被翻译成英、法、日、韩、荷兰、瑞典等文。洛夫在外旅居近70年，始终对家乡心怀眷恋，深深思念故国。他曾为故乡赋诗，为何雁回衡阳，因为风的缘故。洛夫21岁的时候怀揣闯天下的抱负，报名参加考试，随军远赴台湾。因为太匆忙，甚至都来不及知会妈妈一声，年轻的他独自一人踏上了去台湾的旅途。等他到了台湾之后，给家里去了信件，家乡的母亲才知道儿子已经去了台湾。母亲在回信中写道，机票都给你买好了，你赶紧回来吧。而这一次归途等待了40年，母亲没能等到儿子的归来。1988年花甲之年的洛夫终于回到家乡，迎接他的是母亲坟前的杂草。他的母亲已经于7年前去世了。洛夫说，这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次流放，这次流放让我永远的失去了妈妈。为了纪念亡母，洛夫写下长诗《写的再版》， 这首诗在当时的台湾曾被传颂一时。在台湾的生活却远不是洛夫想象的那般浪漫有趣，在异乡举目无亲，他的心情十分苦闷，心灵没有任何寄托，有种走投无路的感觉。直到1954年，洛夫找到了他的出路，他和同样热爱文艺的张默、亚贤创办了《创世纪》诗刊，并担任总编辑20多年，使之成为中国现代诗歌的标志性刊物之一，对台湾和大陆现代诗的发展影响深远。创刊之初，因为经费紧张，他们三个主办人经常是这个月拿着去当铺里换回来的钱去印刷杂志，下个月等发了工资再去当铺赎回东西。第一次，洛夫当了一件穿了好几年的旧西装，后来又陆陆续续地当过手表、自行车和家具。2001年73岁的洛夫完成了一首3000行的长诗，这首新文学史上最长的诗《飘木》获得了当年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在诗集的封面上，洛夫写下了这样一行字：赠与无期陈琼芳。短短7个字将这位并不言爱的丈夫对妻子的感谢呈现给了大众。陈琼芳曾说，做诗人的太太难，做诗魔的太太更难。洛夫曾在越南工作2年不回家，陈琼芳白天忙上课，回家还得忙家务带孩子。一次孩子突发疾病住进了医院，医院教室两头跑的陈琼芳由于过度疲劳晕倒在了课堂上。1979年3月，洛夫和余光中一起去香港落马洲用望远镜看大陆。洛夫离乡30年，近在咫尺却过不去，有家不能归，近乡情切，于是写下了震撼人心的诗。说着说着，我们就到了落马洲，雾正升起，我们在茫然中勒马四顾，手掌开始生汗，望远镜中扩大数十倍的乡愁乱如风中的散发。当距离调整到令人心跳的程度，一座远山迎面飞来，把我撞成了严重的内伤。病了，病了，病得像山坡上那丛凋残的杜鹃，只剩下唯一的一朵，蹲在那块禁止越界的告示牌背后刻许。而这时，一只白鹭从水田中惊起，飞越深圳又蓦然折了回来。而这时折鼓以火发音，那冒烟的啼声一句句穿透异地三月的春寒，我被烧得双目尽赤，血脉奔张，你却竖起外衣的领子回头问我，冷还是不冷。惊蛰之后是春分，清明节该不远了，我居然也听懂了广东的乡音。当雨水把茫茫大地溢成青色的语言，喏，你说福田村再过去就是水围，故国的泥土伸手可及，但我抓回来的仍是一张冷雾。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物空间人物志就是这样，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再见。